吗？ 一二三，勾选 Magic Hour。 我是 NBA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Ng。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七点钟冷笑话，笑笑笑。 母校、学校、夜校，哈，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今天笑的第一个冷笑话呢，是跟椰子有关的 coconut。You like to drink the coconut water？ Coconut water 很好喝，对不对？ Coco Chanel， Coco Chanel， 自己发明的 Coco Chanel。OK， 我问你。椰子啊，里面哦，其实是什么颜色的？ 椰子里面啊， 对，一粒椰子里面啊，里面是什么颜色？ 白色咯，白色的果肉啦。 No，这么简单 呢？透明色吗？ 透明色怎么可能 ？No， 椰子里面是什么颜色？ 对了。 OK， 这个颜色是真的是一种存在的颜色， 肯定存在啊。 OK， 就是它不是双关鱼啦。 有一点点， 啊， 有一点点。 椰子啊， 啊， 是不是银色？ 银色 像钢丝，这样因为椰丝它其实刨成丝过后呢， 它是白色啊，很像我们 没有，很像我们家里洗碗的那个钢丝啊。 哦，它银色的， 请问是银色吗 ？No， 跟英文有关吗？ 跟英文有关的。 Coconut chocolate color， 因为 coco 啊， 因为 coco 可可。 No， 不是吗？ 不是， 有点难度哎， 很难咩？你想象一下椰子里面有什么了哈？选这个选 Beyond Trend。歌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Ng。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米卡的输入法打可爱按第五。 歌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歌选笑笑笑， 母校、学校、夜校，哈，歌选笑笑笑， 歌选笑笑笑。今天笑的冷笑话呢，是跟这个椰子有关的 coconut。你知道伊利这个椰子啊，它里面是什么颜色的？ 我好像摸到一个线索了。 什么线索？ 请问是一粒还是两粒还是三粒还是所有？ 都没有影响的啦。 OK， 一粒两粒不是关键， 不是关键呐、啊。为什么你突然想？ Coconut 有关系，因为你在强调一粒椰子里面是什么？ 没有。 Coconut 有关吗 ？Coconut 没有。 Coconut， 请问是蓝色吗？ 蓝色。 对，因为椰子有时候掉下来就浮在海面上，然后可能就吸收了海的蓝， 被染色了。 对，请问是蓝色吗 ？No。啊， 椰子， 这么难耶， 椰子皮、椰树、椰根、椰浆、 椰浆， 红色椰浆饭，请问是红色吗？ 那是了吗？红色的没？ 三宝吗？ 哦，三，no， 啊，很难咩？ 跟它的那个椰壳有关吗？绿色有关吗？ 外壳没有关系， 内壳吗？ 跟内在有关系。 它里面有气，有一个空腔，然后 空腔， 对啊，对啊，却空腔啊。然后它还有椰肉， 椰肉， 难道是牛奶色吗？因为有时候我们刮那个椰肉刮到里面的话，是那种里面的那个牛奶色这样的， 是吧？是不是牛奶色？ 不是，噔噔噔。啊，你讲对了，里面有什么椰子？里面有 椰肉 ，所以是 黄色。 对啦，椰肉 ，yellow。 好可怕哦！ 耶，回来跟你分享第二则冷笑话，手指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Ng。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Chen 的 Best Luck， 他的演唱会将在3月29号下午4点钟呢，在 ZKL 开唱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tkcu.com.my， 又或者是呢，现在上到 GoChen.m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的演唱会入门票。详情条规浏览 GoChen.my。 GoChen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GoChen 笑笑笑。 母校、学校、夜校，哈，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来了第二则冷笑话呢，是跟煮饭有关的，哎呦，跟你的潮语有关的 啊哈，你 煮本 是的，煮本 就煮饭的意思， 煮饭啊 ，OK， 煮饭哦，你觉得是给女人还是男人吃的？ 煮饭给女人还是给男人？ 是的，这个菜肴是给男人， 男女都可以吃吧？为什么就有一个人不能吃饭呢？ 因为这是冷笑话，所以他不能吃啊。现在在冷笑话的世界， 煮饭 OK， 请问跟 cooking 有关吗？ 一点点 啊，但就是有了，你这个人的话 没 有，有一点点cook 哦，给男生吃， 为什么？ 苦客船长，就是男的吗？ 还是跟饭有关？ 饭啊 ，rice 啊 ，rice， 为什么是 rice？ R-I-C-E okay, rice 哦、oh, 我懂了给男生吃 为什么 因为饭嘛 R-I-C-E 我们用中文叫什么 饭 Richard Richard Richard 所以是给 Richard 吃的 所以 Richard 是男人对不对 R-I-R-I-C-E-R Richard OK 我回来就告诉你到底是不是 Richard 这个男人呢煮饭呢是给女人吃还是男人吃呢我不知道回来告诉你但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呢不分男女啊都是可以一起看的这个佳节我们送上这个一部感人的本地电影阿巴塞亚安克麦拉菲呢是三兄弟中的老大他们都是孤儿来的那三兄弟呢被迫分离后这个拉菲呢被一位华裔男子安克麦收养呢还有照顾啦在拉菲寻找弟弟们以及一家团圆的过程中呢这个三兄弟和安克麦呢不得不重新呢审视这个家庭的真正意义啦哎，这是一部呢关于家庭与爱的故事尽在阿巴塞亚安克麦可以在这个 Astro First 480频道 On Demand Store 以及 Suka 呢就可以看得到咯舍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d New Band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d New Band Breakdown 喂喂喂 K-POP 的大小事你听说了吗勾选 K-POP Break It Down 勾选 K-POP Break It Down Hello 你好我是 Jaden 解冻每天为你 Break Down 最新的 K-POP 消息近期时尚圈呢真的很热闹因为 Milan Fashion Week 呢就正在进行当中嘛我相信如果你有在关注 K-POP 的新闻的话呢你应该都会知道哦因为真的有不少的 K-POP 艺人呢受邀出席了这次的米兰时装周比如说刚刚才推出他们团体的这个回归曲的 80's Zan 呢就出席了很多场的秀啊引起了非常多这个媒体跟这些粉丝们的注意而 Fendi 这个品牌呢更是特别的邀请了很多为 K-POP 的艺人出席他们的秀包括有来自 IDOL 的雨琦 The Seraphim 的 Yunjin 还有来自 Stray Kids 的 Ban Chang 都一同出席了 Fendi 的这场秀而最亮眼的呢莫过于身为这个 BOSS 的全球代言人来自 Seventeen 的 S Groups 呢竟然和球星 David Beckham 呢同时的出现在这个 BOSS 的米兰时装周的秀场上而且 David Beckham 竟然在他的官方 Instagram 上呢发了好几张他跟 S Groups 的合照天哪我真说两位站在一起呢完全就是颜值爆表啊想要看这张照片的话呢可以去到 David Beckham 的官方 Instagram 就看得到啦更多的 K-POP 消息呢就要每天留守勾炫 K-POP Break It Down 守住勾炫 Be On Trend 好啦今天的 K-POP 重点 Breakdown 完毕下期见 Pretty woman see, got that five star place so I see. Cook it up, keep it saucy, serving hepso, hepso, yes please. Are you ready? Come and ride it. Take a seat, let it hit, we gon' waste no time. With it, every night, yeah, we can ride non-stop, we gon' lose our minds. 雪兰莪勾选收听频率88.9。优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陈卓璇的《听说你》。 优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立伟俊。 优选小小姐， 母校、学校、夜校，哈，优选笑笑笑。 优选笑笑笑，笑的是跟煮饭有关的。你知道这个煮饭之后啊，那个饭是给男人还是女人吃的？ 刚刚 Broccoli 就猜了，我以饭 R I C rice、嗯、翻成中文呢 ，R I 就是 rice。C-E 就是撤，所以是 Richard。 请问是 Richard 吃的吗？给男生吃， 我只能说你这个逻辑分析的话，你答对了 80%、yeah! 但是不是 Richard、huh? 的确是给男人吃的，但是你猜一猜原因是什么？ Okay, 是真的以 Rice 来猜吗？ 不是 Rice， 不是 Richard， 也不是 Richard Cooking、 差不多是这个方向、你可以猜一猜 Cook Rice。 OK， 是吗？是 cook rice 吗？马干， 马干 no 多一个 tips， 多一个 tips 啊！你刚刚有讲中啦，那个英文字 cooking 啦 啊 cooking， 然后 cooking rice， 啊 哈 ，no cook rice， no cook 苦客 ，no cook 客 cook 国王的英文是 king， 然后 cooking 啊，国王是什么人？ 男生， 对啊，所以就 cooking 就这样啊。 是吗 ？Cooking cooking 都没有 cook queen， queen 是女生吗？所以是做饭的是给男人吃的。 我觉得 Richard 比较好笑。 Richard OK 啦， Richard、 给你100分，我就自己80分。OK， 开始这个选 Beyond Trend。Go 炫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以慧，还有 AIOZ 的苦茶。 Go 炫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看了这个影片，怎么会喝这个苦茶呢？喝了苦茶都会觉得这个茶是甜的，讲的就是这个 Go 炫对你有感觉，已经上线了。这一集男嘉宾的声音到底是如何的呢？我们就来听听看呗。 OK， 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金翔， 今年几岁？ 今年我22岁了， 是读设计的了。 啊，我读设计。 读什么 course？ Business。 怎么想读 business 的？ 其实我是蛮有兴趣的啦，就是看现在社会这样。 你觉得自己很厉害做 sales 吗？对啊，你有样子啦。 还好。 问你单身了多久？ 蛮久了，就小学可能啊，比如啊。 小学到现在， 对对对， 其实那个酸呢？ 哦，这样就不酸了。 不是啊，就是正式在一起没有啦。 没有没有。 你觉得你自己要求高吗？ 还好吧。 你是矮人啊？ 啊，我是矮人。 他刚刚有提到要说，我说好过，我觉得很低调的。所以你在朋友圈里面你是讲了一个人， 很扁， 很扁呐、啊。 哦，他叫静香，静香不是女的，那个哆啦 A 梦里面的。 不是那个静香，是静霞。 静哦。 可是你这样看静香的外表，是、 okay? 目前是感觉有点怪怪，有点腼腆腼腆的。他，你觉得他说他自己扁可以到多扁呢？ 我觉得。 以你这样子目测。 他目测来说啊，我觉得他不会嘞，他是比较 man man 的感觉，给我的感觉、uh-huh. 哦，看起来很厉害跳舞，因为他有那个 K-pop 样在的。 K-pop 样是什么？让你解释一下， 真的就是比较韩风一点的，有一点欧巴的感觉， 而且皮肤也很白， 很白很白的那一种。 对，确实是蛮白，而且也蛮可爱，也非常帅气。但是会不会吸引到女主的注意呢？大家去到勾炫的 IG 看看完整版的勾炫对你有感觉，你就可以知道结局啦。 是啦，除了去到勾炫 IG 看这个影片之外，还有不要错过 Astro 本周 highlight 有穿越剧啊，成何体统啦，它是由王楚然还有程磊啊领衔主演的啦。故事就是讲述呢职场菜鸟啊意外的穿入这个书中世界，成为反派了。哎呦，想要知道结局的话，成何体统3月19号起啊，每天晚上7点呢，在 Astro 频道308 On Demand Astro Go 以及 Suka 呢就可以看得到了。这个是 Beyond Trend。 勾炫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